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也不结果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天地也无法守成。就算是缺种无恙，棚内扭曲也不生涯。我引出是我的力量。 引出是我